入镜内画面多优美，同你躺在雪地高飞不喘气，但我怕落极生悲。我俩可相对亦会永远失去，我要保管你在我的身躯。很想当妈妈，我不理代价，手中的娃娃会将爱情化，动静亦是在你吧，在每夜伴着入睡让我表演吉他。很想当妈妈，买一只木马，哭声怎喧哗我不会害怕，面目亦是在你吧，逐渐逐渐让我不怕爱恋。再看迪士尼，让我吻着吻着小小的手臂，像与你日夜一起，被你摄入镜内画面多优美，同你躺在雪地高飞不喘气，但我怕落极生悲。我俩可相对亦会我要保管你在我的身躯。很想当妈妈，我不理代价，手中的娃娃会将爱情化，动静亦是在你吧，在每夜伴着入睡让我表演吉他。很想当妈妈，买一只木马，哭声怎喧哗我不会害怕，面目亦是在你吧，逐渐逐渐让我感觉那身体变化。想当妈妈，买一只木马，哭声怎喧